一段时间，关于如何玩耍的问题让小明杰伤透了脑筋。鬼地是一个好地方，但是听栓柱说那里住上兵了。小林杰派周铁蛋去调查过一次，果然有兵，都穿着花花绿绿的战袍，还有的披着铁甲，十分的威武。当兵的都是端着红缨枪在河坡上左顾右盼来回走动，看见人来远远的就跑过去阻拦不让过去，那模样很是凶恶，鬼地是去不成了。其他的地方又没什么好玩的，玩游戏，可是这些游戏啊都玩过了，比如说掏个鸟窝，下河抓个蛤蟆，老鹰抓小鸡儿，小猫逮老鼠之类，提起这些都想干呕，一脸的不屑一顾。小玲姐也没别的好主意，按理说三月天掏个鸟窝倒是比较好玩，鸟窝里没有黄嘴角的小鸟崽，也是几个给母鸟暖得热乎乎的鸟蛋。可惜的是整个李甲村眼下找不到一棵上面还有鸟窝的树。这群人玩得高兴的时候没想过留点节目以后玩，所以曾经在李甲村安过营扎过寨偷吃过小米哺乳过小崽的喜鹊老鸭们另觅宝地去了。小林杰到得比较晚，离土地庙老远就看见狗柱手搭着凉棚在这边望着，周铁蛋不知去哪了。狗柱看见头之后神秘地笑了一笑，用手指了指小庙，然后趴在头的耳朵上悄声地说道： 头，庙里出事了，不知从哪儿跑来一个怪老头在里面住下，军师正在里面探听情况，你赶紧过去看看。 小林杰一听就觉得事情蹊跷，前两天他一个人跑到这里方便，里边什么也没有，怎么就一下子冒出个老头来呢？而且还是一个怪老头。小林杰明白这些小家伙们嘴里一个怪字意味着什么，无非就是衣裳破点，胡子长点，脸上脏点，头发乱点。这种人小林杰见得比较多，他老爹那些旧日同行们赶个集串个门的，万一错了饭头就赶到他们家去白吃白住，那里边大多数人都可以担当这么一个怪字。想归想，小林杰一步跨过庙门，抬眼一看，方知自己的看法错到了极点。庙里因为铁蛋和一群小孩围成了一圈，仰着下巴瞪着眼睛往圈中间看，圈子中间那个人就是狗柱所说的怪人了。小林杰看他的衣着打扮没什么奇怪的，他一眼看上去心里涌出来的想法就是这个人里里外外透着奇怪，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神秘。圈子中间是一个小老头，说老头是因为他确实很老，面容枯槁的像秋风吹落的干树叶，留着很长的胡子，黑的白的都有，但是梳理的却是很整齐，长长的垂到胸前，就像那戏台上的须生。说他小是因为老头的身价的确不大，坐下来站的地方还不如狗柱多，但却没有一点猥琐的感觉。特别是那一双眼睛金光爆射，扫谁一下都能让你心疼半天。小老头穷的土不土洋不洋，外面罩着一件黄色的长袍，但却跟当地的长袍样式不大一样，奔波的时间可能太长，黄色已被风尘染成了土灰色，头上包了一块布也是黄色的，黄布在后脑上挽成了一个大疙瘩，看起来有点累赘。穿的鞋倒是本地货色，千层底布鞋， 就是农人们出门走长路老穿的那种，既结实又轻便。小老头正盘着腿坐在圈子中间，冲着铁蛋们微笑，那笑容仿佛也不是一般人能笑成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却又产生不了亲近感，似乎那笑里有一种威严。这大概就是张老先生所说的高贵吧。小玲杰不动声色地站在圈外，心里暗暗揣摩着，他想凭自己的生活历练猜出小老头的路数，好在属下面前再露一手。小家伙们都是屏住呼吸坐得端端正正，谁也没有发现头已经到了。狗柱一直在门外等人，没有进来通知，还是小老头冲他点了一下头。周铁蛋一回头才发现，哦，头就站在身后。其余的几个也看到了小玲杰，呼啦啦一起站起来，乱七八糟的跟头打招呼，一声声亲切的头叫得小玲杰有些飘飘然了。小玲杰知道小老头给他说的那句话是周铁蛋他们几个进来以后到目前的第一句话。小老头显然看出了这群看野马似的小孩子在小玲杰面前的顺从与服帖，似乎是有点不相信。小老头把眼前高高低低一大堆孩子一一扫一遍，脸上收起了矜持的微笑，而代之以惊奇，一字一顿地冲着小玲杰说道：孩子啊，你是这些人的头儿。小老头的语气仍是威严多于温和，好像他是指挥人习惯了，话一出口就是命令似的。小玲杰到此时已经觉得小老头非同寻常，他家里由于老爹吃过江湖这碗饭的缘故，三教九流的人没少见过，但没有一个像小老头这样。他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是微服出访的大官，要不没有这种渗入到骨头里的气势。微服出访的大官是奶奶那些老掉牙的故事里经常出现的人物。奶奶说，大官要出访就得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有些还扮成沿街乞讨的要饭花子，但是不管他扮得多像，明眼人还是一眼能认出来。因为大官当久了都有那么一股气势，看着就是当官的。小玲杰对小老头有疑惑而只敬佩，但小老头这句问话分明是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人总是这样，如果你对他满不在乎，那么他说什么你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一旦你对他有了感情，特别是有了敬意，那他如果稍稍表现出了一点对你的轻视或者贬低，你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小玲姐眼下面临的就是这种处境，她忍受不了小老头那挑剔夹杂着怀疑的目光，她认为自己受了莫大的耻辱，她想发火，想臭骂一通这个不识相的老家伙，但是她没有，在部下面前她必须控制自己。小老头依旧笑眯眯地看着他，他勇敢地去触碰了一下小老头眼里那两道摄人心魄的寒光，然后漫不经心地回答：老人家，你看不像吗？小老头似乎没料到他会这么回答，微微有些发愣，但是瞬间就仰天大笑起来。很难相信这么一具瘦小的躯壳里竟然能发出这么洪亮的笑声，小玲杰的耳朵里轰轰作响，而再看周铁蛋他们已经拿手把耳朵给塞住了，小玲杰没塞耳朵，并不是表现自己与众不同，他只是觉得那样有失体面。小老头笑完以后，屋梁上的浮灰扑扑地往下落，周铁蛋忙着扑打身上的灰土。 小老头一步跨出人圈，站到小林杰的面前，轻轻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拍得小林杰差点坐下去。他很奇怪，这个干巴老头怎么这么大手劲呢？小老头仰天打了个哈哈，然后把目光死死盯在小林杰的脸上，还是一字一顿地说，但音调明显有些沙哑低沉，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伤心的往事。小家伙不简单，不简单啊，数十年后一旦大展了宏图，又是一个弄权夺利的好手啊。看着小林杰像是看到了杀父仇人一般，冷气可从小林杰的脚底升起了，他几乎要考虑怎么逃走了。老头忽然又是一阵大笑，以后小老头再没有说要紧的话，只是很随便地问村里住了多少人家，谁家有钱谁家穷，然后问小孩子们怎么不读书，最后是单独问小林杰的，问他爹叫什么名字，问他家还有什么人，问他欢不欢迎自己到他们家做客。小林杰不知怎么对这个怪老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抵触情绪，好像他抢了自己什么心爱的东西。他觉得自己的一切平日认为很得体的举止，在他眼里都显得笨拙幼稚乃至可笑。他不想回答怪老头的问题，或者说是想给怪老头耍个滑头，但是不可能。怪老头直视他的目光中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得他胸口憋闷，他不敢和怪老头对看，他害怕怪老头的眼睛会伸出两把轻巧的钩子，从嘴里把他的想法全都勾出来。回答完怪老头的问题，小林杰几乎是虚脱着从庙里出来的。他不想承认自己是在怕那个怪人，但他的确是在怕，没有缘由的怕。他跑到一个角落里，脱下外衣喘了几口气，好在天气暖和，汗湿透的内衣紧紧贴在皮肤上，紧裹得他十分难受。他想平静一下心神，好好考虑一下怪老头的来龙去脉，但是他感到力不从心，所有的想法一接触灵魂深处烙上的那两道锐利的眼光，立刻就跑得一点不剩了。他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样。小林杰回到家里一点精神都没有，奶奶一看他回来了，积聚一天的怒气喷涌而出，随手提了个小破鞋底子张牙舞爪地冲了进来。小家伙呀，只是病殃殃抬头看了老太太一眼，没有半分求饶或者是逃跑的意思，仍旧像病鸡似的坐着不动。奶奶冲到面前觉得不可思议，手举到半空中可就停下了。奶奶心里嘀咕着，哎，这小子今儿个出去是不是撞邪了啊？咋这副德行，我以前一向是冲不到面前他就跑上来帮我举住鞋底儿，口口声声叫着再也不这样了，哎，这次咋了？你不是让你老奶奶下不了台吗？啊，你以为我老人家是吓唬你不敢跟你动真格的？你小子挡着看我不。奶奶眼睛一闭，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啪嗒一声把鞋底撂墙角去了。她还真舍不得打。奶奶是把鞋扔了，心里可怪上小孙子了，你个小笨蛋咋成傻瓜一个呢？平时猴能猴能的，你今儿个怎么了这是？你咋就不搭个台阶让我借坡下驴呢？我老人家白活一大把年纪，竟连一个小崽子都收拾不了。奶奶又气又奇怪，问小家伙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不理。奶奶没办法，坐一边生闷气儿去了。小林杰想上去安慰两句，连说话的精神头都提不起，怯怯到了里间，脱了鞋躺在床上看着棚顶发了会儿呆，不知不觉 就进入了梦乡。吃完饭的时候，怪老头竟然真的来登门拜访了，依旧是那身打扮。小林杰被曹氏叫醒以后，揉着眼睛出了里间，正看见他和老爹面对面的说话。怪老头不知说些什么，听不大清，反正老爹是在那频频的点头。当天晚上，怪老头就在小林杰家里吃饭。李家接待三山五岳的高人那可就多了，曹氏、爷爷、奶奶都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倒是糊糊里的样子，毕恭毕敬，干什么事儿也没了往日的洒脱劲儿，一个劲儿的束手束脚，丢东往西。老爹给小林杰介绍说，这个怪老头是蔡爷爷。小林杰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又冒出个蔡爷爷，而且还是个让他怕得要命的蔡爷爷。老爹的话他不能不听，小林杰平生第一次胆怯地叫了一声蔡爷爷以后，便不再言语了。饭桌上，老爹和蔡爷爷谈得极为的投机。老爹此时恢复了正常，手里抓着筷子东指西画，唾沫星子见了坐在旁边的小林杰一脸。蔡爷爷也忘了体面，长袍脱下来撂在一边，内衣扣子也解开一个，露出里面清瘦的胸脯。蔡爷爷似乎很喜欢喝酒，而且酒量很大。老爹敬过去的酒从来不推辞，杯到酒干。喝到高兴的时候啊，还拿着筷子敲着碗边，嘴里呢喝着节拍，哼一些古里古怪的东西。小林杰越发的大惑不解，哎，这个蔡爷爷到底是哪路神仙呢？啊，竟然值得老爹这么敬重，一口一个大叔的叫，还去给他买了一壶酒。要知道，老爹可是从来不沾酒的。要说蔡爷爷是个大官吧，小林杰有些怀疑。大官都是知书达理、威严端庄，哪有那么随随便便不拘小节的？看他大口喝酒、大口吃菜、肆无忌惮的样，倒像是走江湖的绿林豪客。小林杰忽然想起老爹给他提过的他那个拜把子的大哥，当过山大王，特别有能耐。小林杰第一次听老爹提起那位伯父时，曾经想过跟他去打拳，但是老爹说他死了，而且还引着小林杰到他坟头上去祭拜了一番。跑江湖的应该都是会有功夫的，要不碰上劫道的早就把小命丢了。小林杰的肩头一阵的胀痛，不由得回忆起蔡爷爷轻描淡写拍他肩膀那一下。蔡爷爷肯定是个有真功夫的江湖人，可是小林杰这个结论一下子又感觉出不对来。来家里的江湖人中，谁也没有像他这么有气势。蔡爷爷和老爹促膝长谈到夜半时分，小林杰在旁边打着瞌睡作陪。老爹没让他去睡，他不敢擅自去睡。开始他还想听听老爹和他到底谈些什么，可是听了两句啊，没兴致。老爹一个劲儿说什么王大哥对我天高地厚啊，李某人感恩戴德，无能以报。到最后，老爹的眼睛里泛起了泪花，咬牙切齿了一番，又提到了二孬的爷爷，当然是骂他的。老爹最后痛哭流涕，断断续续地说无颜再见王大哥于九泉之下，王大哥为李某人断送了性命，李某人竟连他身后之事都没有料理好。而蔡爷爷也是挤出了两滴眼泪，劝老爹说人都去了这么久，也算是入土为安，身后事没有料理该怪那个姓邓的福气，不必过分苛求自己人，应该向前看，死的已经死了，活的要为死的受拖累，那不太荒唐可笑了。小林杰隐约猜出来蔡爷爷与埋在城里的那个什么王大哥有瓜葛，但又不知道是什么瓜葛， 蔡爷爷过了夜半才走，临走的时候慈爱地抚摸了一下小林杰的脑袋，摸得小林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倒不是因为蔡爷爷用了什么手段，只是因为小林杰太怕他了。糊糊里极力地挽留怪老头留下，而怪老头立辞不从，非回土地庙不可。送走蔡爷爷，老爹拴上大门就上床睡下去了，不一会儿响起了粗重的鼾声。小林杰看着黑洞洞的窗户，怎么也睡不着。这个蔡爷爷到底是什么人呢？小林杰百思不得其解。一直挨到东边窗户上泛起鱼肚白，勤快的公鸡开始叫了头声，他才沉沉地睡去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千军万马驰援尘，欲为世间尽山村，誓言胸中意中人，唯有独尊人纵横，笑看河山叹浮沉，一把天地变为人。当天上海的坚贞，历经战机跨星辰，笑看河山叹浮沉，一把天地变为人。苍天上海的坚贞，历经战机跨星 Oh!

北京时间22点整。